左转左转左转左转， 对， 好像是个圈哟。 您去吧，准保没错。 哦，好的，谢谢你啊。 哎， 你看看人家， 人跟人能比吗？ 真是，再见。 哎，回来 啊， 给钱。 什么钱？ 问路钱。 问路还要钱呢？ 这不是写着的吗？问路2元。 哎呦，问个路要2块钱呢。 说我这稿子，你这怎么回事？ 你是怎么回事？ 你不要讲， 你不要讲。人家年轻人把钱赚到明处、啊、不像你把钱赚到暗处。多少钱？ 2块。 我给、 哎、 我还不相信喽。2块。 那是100的。 这是1000的。我愿意给2块。 哎， 什么事嘛，平白无故被这个老头骗走9毛钱。 是是。 各位刚才听到的就是路口的片段了，由魏吉安、赵亮和郭冬临带来的这个小品。我不知道各位是否留意过，不管郭冬临是参加什么演出，他谢幕的时候永远是站在舞台中间的。哎，这是为什么呢？我告诉各位，那就是因为郭冬临的哥哥挨的一顿打让他记住的。怎么回事呢？话说有一次郭冬临的哥哥参加一个演出，演的是配角，谢幕的时候呢，他自然站在台侧，但是郭昌仪先生定了个规矩，那就是不管是谁参加演出，谢幕的时候是必须站在舞台中间。结果郭冬临的哥哥回家以后被郭昌仪先生吊起来打呀。虽然这个做法有些欠妥，但也是说明郭冬临的家庭非常看重做演员的这份荣誉感。从此郭冬临就记下了，就算自己演的是配角，也一定要在结束的时候站到舞台中央去跟观众好好的谢幕。而正是这种家庭氛围让郭冬临认识到做演员就一定要努力去做到最好，不管是哪一个小小的细节。下面呢，咱们再来欣赏一段郭冬临、郭达、蔡明表演的小品《过年》当中的片段。 拉华，拉华， 哎，来啦来啦，哎呀，这是谁呀？耶，大力， 拉华， 你咋来啦？ 我姐，你回家过年了？咋了？ 俺不是给你去信了吗？过年俺回不去。 你要不写信，我还不来了。 为啥？ 你说你过年回不去了，你又不是执勤的解放军，你又不是值班的工人，一个保姆跟人家洗衣裳做饭的，还冒充革命工作需要来呢。 那郭大爷刚出院，孤孤单单的一个人，扔下他俺不放心。 那扔下我你就放心？你说咱俩结婚才半年，新房还没暖和热了，你就出来打工了，好几个月都没见面了。我年轻无所谓，俺爹俺妈想媳妇想的受不了了。 你说你自己想不就中了？俺还不知道你那点出息。 兰花， 干啥？ 俺想跟你对个活。 我就知道你要弄这。你又认 哪儿？吓我一跳。 真有人？这是谁呀、啊、 郭大爷呗，还能有谁？ 咦，郭大爷也是，你早不咳嗽晚不咳嗽，怎么这个时候咳嗽？哎，兰花，活还没对着来，接着对。兰花啊，来给我对个活。 怪不得不想回家了，这儿找到对活的了。 你瞎说啥呀？郭大爷、 啊、 你又想抽烟了吧？ 啊， 外婆说了不让你抽烟，不许抽啊。 中， 吓我一跳。啊，中、郭大爷是咱老乡啊？ 可不是呗， 说话可方便呢。 老花啊，你在门口跟谁说话了？ 跟一个买白菜的。 哎，老花啊，一会儿街道要给咱们送白菜了，你不要买了啊。 啊， 你咋说我是买白菜的？ 那个说你是俺丈夫，郭大爷非得让俺给你回去不行。 那不正好啊？ 啥正好？俺走了郭大爷咋办嘞？我跟你说啊，进屋以后约法三章。第一，不许说你是俺丈夫。 中。 第二，不许说俺是你媳妇儿。 中。 第三，不许说咱俩是两口子。 这不一样啊？ 一样就一样，走进屋吧。走呀。 兰花。好激动。 兰花啊。 哎，动手。 啥 呀？动手。 哦，这个买白菜的跟着你干啥呀？ 买白啊，他不是买白菜的，他是俺的一个老乡。你说话呀？ 俺俩不是两口子。哎、 好好好。来抽烟吧。 咦，我不会抽啊。 他会抽烟。 不抽烟。哎、我刚才听你们在门口老说对花对花的。 他名字叫对花。哦。 对花啊。对花。对花。 叫你呢。 叫我。哦咦，我叫对花。 来来来，对花啊，你坐下啊。我说对花啊。 葛大爷。 这名字咋真别扭呢？找老花有事儿啊？ 对，找，哎呀，没事儿啊。 没事没事啊，他是来给俺这么口气儿来。 对， 是家里边让你回去吧？哎呀，我早就说了让你回家过年嘛。 哎呀，不是不是啊，家里边说了啊，不让俺回去了。 不用让你回去了 啊？ 哎呀，你这刚结婚半年多，那恁爱人就不想你啊？ 他一点都不像我，对吧，对花？ 对，他爱人年轻无所谓，他爹他妈想媳妇想的受不了了。 他爹他妈想的受不了了，你这个小伙子还没结婚吧？你还体会不到啊？ 俺家不说了，让俺呢陪着你老人家过年。他那个人呢，心眼可好了，特别厚道。特别会关心人，你说话呀？ 俺俩不是两口子。 哎呀，你在这搅和啥了吗？ 三叔，郭大爷，白菜来了。 哦，知道了。 郭大爷， 对活。 哎，啥事儿？ 抱白菜去。 我以为让我对活来。 兰花啊，你过来。兰花， 哎， 我跟你说个事儿啊。 啊。 我看你这个老乡对你没安好心呐。 啊。 他老是对你眉来眼去的，我看他老想对你动手动脚呀、啊。 郭大爷，他可是个好人。 好人 啊！ 郭大爷，这白菜放哪儿啊？ 哎，你就放在门口吧。 行，兰花，你说放哪儿就放哪儿，我的好兰花。 这像个好人吗？这 兰花啊，你出来半年多了，你得多个心眼啊啊！你了解他不了解啊？ 俺俩不是两口子。 对吗？ 这还是不了解吗？啊， 人心隔肚皮，你还是得多放着点啊，不能再给他好脸了。你笑啥了？你听见了没有？ 听见了。 郭大爷，白菜都放好了。 耶，看你累得这一头汗。 哎、 一头汗，俺也不给你擦。 娱乐大篷车，开心乐呵呵。 欢迎各位继续搭乘娱乐大篷车，我是您的导游韩涛。我们今天的旅程当中啊，跟您聊一聊孝星郭冬临的故事。熟悉郭冬临的人都觉得，无论是从长相、台上的做派来看，郭冬临其实很像他的父亲郭昌仪先生。其实他的性格更像他的母亲，在母亲的眼里，自己的儿子哪儿都比别人好，以至于在郭冬临19岁之前都没有让他离开妈妈一步。就是这样，郭冬临也曾挨了母亲的一顿打。哎，这又是怎么回事呢？话说有一回啊，郭冬临挨打，那是因为郭昌仪先生干活砸断了腿，在家一待就是一年半，于是母亲就带着郭冬临去卖艺挣钱了。有一回表演嘛，唱到半截儿，母亲小声对郭冬临说，哎，儿子，妈累了，你给妈垫个场，唱段山东快书。没想到郭冬临却说，妈，那么多人我不唱。在母亲的再三要求下，郭冬临依然是拒绝。母亲看到儿子再三的拒绝，真生气了，一下把这弦子给撅了，就跟观众说，对不起了列位，今儿这2.5块我不要了，我得教训教训这孩子。随后啊，这当妈的用竹坯子打了郭冬临一个多小时啊。您想，一个多小时的打，一边打还一边哭着说，儿子你不懂事儿啊，你应该知道疼人，我中间下来喝口水场子就凉了，怎么办？没人给钱了，你知道不知道？若干年之后，郭冬临的母亲想起这些啊，就会抱着郭冬临哭，一边哭一边念叨，孩子受苦了，小的时候妈对你不好，老打你啊。哎，郭冬临会说，妈，您要不打我，我也到不了今天这个地步。说起来这段故事虽说是一件很小的事情，但是可以说 体现出来了母子的情深，而且让我们知道一个演员的成长之路充满了艰辛和坎坷啊！哎，讲完了郭冬临和母亲的故事，再来欣赏一段由冯巩、郭冬临、郭跃表演的小品《得寸进尺》当中的片段。 导演，我们来晚了。 太不像话了！这么冷的天，你给人家披件衣服呀？嗯， 你吓我一跳。我跟观众朋友们握手握得已经很热了。我介绍一下啊，这位就是大腕郭冬临，中老年妇女的偶像。 对，我听说濮存昕是少妇的偶像，我比他大一辈 儿。对了，这位就是啊，著名导演冯小刚啊，是冯小没有那个刚。 对嘛，是这样的啊，郭老师啊，我今天请您来呢，是想让您演一个角色。哦，我们这个角色， 对对对，导演，导演，你不都答应我了吗？只要我把他请来，也让我穿个角色，我不嫌角色小，我就想混个脸熟。 哎，我还没说完呢，我们这个角色呀很简单，一共就两个角色，一个是清朝的皇帝。 皇帝行，我不嫌角色小， 我还嫌你脸皮厚呢。皇帝是你演的吗？ 皇帝是人家演。 我知道皇帝他演，你演皇帝，我演另一个皇帝，俩皇帝，他不是一代的啊。你要是乾隆的，我就是雍正；你要是雍正的，我就是康熙；你要是康熙，我就是顺治。 你老是我爹呀。 我不嫌岁数大。 行了，你瞎搅什么呀？我们这儿就一个皇帝啊，我请您来演。 那我呢？ 你演皇帝身边的人。哦， 大臣。 不是大臣。 那我是 太监。 我演什么？ 太监。怎么了？就你这模样你还不乐意？ 我不是不乐意，演太监我条件不行啊，我长得不像太监，是不是？大条挺好。 你说我长得像太监？ 哎呦，我可没说您像太监啊！我的意思是说，您长得比较接近太监。 接近？ 就凭您的气质形象嘛，这一站，那活脱就是太监。你怎么这么会长呢？啊！ 你说谁呢？这咱俩往这一站，让大伙儿说说这形象、这气质，我们俩谁像太监？谁？ 谁？我看这谁带头嚷的，这是。谢谢啊，嚷的那些朋友们都是对我深层的呵护，因为这年头啊，谁演太监谁火啊。你想啊，前些年一窝蜂的全是太后啊，后来一窝蜂的全是皇帝，去年一窝蜂的全是格格，今年该轮到我们太监了。太监西行，太监私访，还珠太监，火死我了。你要演太监还来得及， 就你演，君子不夺人之美。 好，现在咱们正式开始拍戏啊。这场戏呢叫出宫。 哎呦，出宫不就上厕所吗？ 这什么上厕所？ 你瞎说什么你啊？ 什么都不 出宫就是皇帝要走出皇宫。对，下面就是你的戏了。 我知道，一步不离的跟着他。 不是跟着。 哟，我还得搀着他呀。 不是搀着， 那还行。 你是背着他。 我怎么着他？ 背着，情况紧急，你背起皇帝撒腿就跑。 他多重啊？ 210。 我背他，我还撒腿就跑，我跑得动吗？我？ 你跑不动，有的是人想背我。什么黄宏啊，赵本山啊，特别是谭长江，哭着喊着要背我。你不相信？我一吹口哨，他就来。 别吹！ 爽？ 不行，潘长江底盘太低呀。 啥底盘低？ 个儿小啊。 个儿小，人小志气大，个儿小禁不住补钙呀。自从补了钙以后，人家腰不酸了，背不疼了，腿也不抽筋了， 走路也有劲了。 你知道 我比他补得早，要不然能长这么大个吗？快，你说吧。 好，接着排啊。啊，我只要喊预备开始，你就说小拱子，你说这，你说背朕出宫，你说这，我说窜，你就往他身上一窜，接着你撒腿就跑，明白了吗？ 明白。 好，预备。 我压不死你。 开始。 小拱子， 这 过来，过来，背

热了我就打。 好啊，还挺横，你给我坐下。你怎么坐下了？我让他坐下。来来来来来， 他大人，他大人，你还让他坐？ 就是，站起来。你坐下，帮着我记录，我就问他，你打谁了？ 啊，打我老婆。 打你老婆你还这么横？打，不对吧？打你老婆你怎么成这样了？ 啊，我是君子动口不动手。 你老婆呢？ 我老婆是君子动脚又动手。 这么说是你老婆打你？ 哎，也可以这么说。 我说这就是你的不对了，他老婆打他，你怎么光把他拉来了？他老婆呢？ 他老婆就是我。 哦，你给我过去。 我记录。 坐下， 我把你记录 不行了，你给我蹲这儿。我老婆是君子动脚还动手，你是什么呀？说哪人？ 陕西人。 啊，干什么的？ 做衣服的。 你呢？ 钉扣子的。 俩裁缝。哎呀，两口子为什么打架？ 我们经常打。 经常打？ 很正常。 还正常？ 我是球迷。 我也是球迷。 不踢球俺俩不打。 一踢球俺俩就打。 一山切松了俺俩接着打。 大家是在 非要分出个胜负不可。 那结果呢？ 结果每次他都是亚军。 他是冠军。 今天这架是怎么开始的？ 哎呀，中韩对抗赛的臊子一向就开始了。上半场中国队打得不错呀，进了一个球，我很高兴啊，我起来就唱 Go Go Go， 哦嘞哦嘞哦嘞！哎，就我一唱吧，他不高兴了。结果韩国队进了个球，他高兴了，他也唱起来了 Go Go Go， 哦嘞哦嘞哦嘞！ 怎么回事？你一个中国人，干嘛向着韩国队啊？ 我本来是向着中国队的，中国队老不赢，我就叛变了。 一首歌曲代表一个人。 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 一部影片记录一个人。 南湖，我想你。 一段相声认识一个人。 侯耀文。 一次比赛记住一个人。 星光闪耀， 人气爆棚， 星光之旅。 欢迎各位继续搭乘娱乐大篷车，我是您的导游韩涛，继续跟您聊郭冬临。现如今的郭冬临是空军政治部歌舞团的一名军人，并且他在部队当中也有着很多有趣的小故事。话说小的时候，郭昌仪先生给郭冬临买的第一件玩具就是一把用木头刻的小手枪。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郭冬临参加了2000年空军政治部机关春节团拜晚会，第一次近距离的专门为空军首长和指战员们拜年献艺。那次他的精彩表演给空军官兵留下了深刻印象，也奠定了空政歌舞团特招他入伍的这个基础。同时官兵们的热情也勾起了郭冬临多年的军人情结。他和部队之间还有什么故事呢？咱们一起来欣赏郭达、杨磊和郭冬临表演的这个小品《好人不打折》的片段后继续跟您聊。 规章制度上墙，一丝不苟站岗，电棍紧握手中，人人夸我 流氓。 我是你。规章制度上墙，一丝不苟站岗，电棍紧握手中，人人夸我你人人夸我 流氓。 我受不了了，这谁呀？ 走。 哎，怎么回事？哎，我们这是文明厂区的大门口，你怎么出口就是流氓啊？ 就是流氓。 谁是流氓？ 我。 不是，他说我是流氓，怎么回事？ 你给评评这个理儿啊。 啊， 昨天他一大早来上班，半夜才回家。最令人不能容忍的是，裤子上居然沾了一条女人的粉纱巾。开始我以为是我的呢。 不可能，你这颜色红红配绿赛狗，不是这个 这个颜色，您这个岁数就是黑的呀、灰的呀，这种颜色配这小姑娘的颜色。 等，你听我给你解释啊。 嗯， 我姓周，是咱们厂里边的质量检查员。 嗯， 昨天晚上厂里边有一批急活要加工，我肯定是在干活的时候不小心把这个丝巾粘在腿上带回家去了。我跟他说了一宿，他怎么就不相信嘛？ 谁信？你信吗？ 有点信。哎呀，周师傅一看就不像那样的人。 哎呦， 你就全当他不小心把他带回去不就完了？ 谢谢。 来，跟个进。你昨天什么时候把这个丝巾带回去的？ 昨天晚上11点左右。 11点左右。哎，不对啊，那时候有保安，他怎么不提醒你啊？我看谁的班？ 我的班。对呀。 不可能。我当班的时候就没有人从我面前把东西带出去。 不，你当时啊可能没看见。 我没看见啊。这是什么？ 什么？ 苍蝇。我连苍蝇都看得见，你比苍蝇还难看。 不，你听我给你解释啊。你看啊，昨天晚上可能是灯光比较暗，你当时呢没有。 行了，谁还不犯点错误？男人嘛，是不大婶？ 说上哪个女人那加班去了？ 我到车间那个女人那加班去了。 停， 可是我在厂里边那去了。哎呦，我跟你说不清楚，肯定是他没看见吧。 我没看见。好，你干了坏事赖我是不是？大婶，您在这给我做个证。 嗯， 我现在把杆给你立起来，你重新在这给我走一遍，要是能把这个纱巾带出去，我脱制服走人。 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 你看啊，昨天晚上我这样，我当时呢我就站在这儿，对吧？然后我就走。当时啊我就挂在这儿，对不对？站上以后我就 站上。 我就站上了。同志们好，同志们辛苦了。没看见，过年好啊！又没看见，我说你没看见吧？ 你跟个狗尾巴似的，我能看不见？ 都成狼外婆了，看不见。 不，那可能我当时是站在这儿出去 哪？ 要不我是站在这儿，要不是站在…… 别动！ 这个， 你是把纱巾偷出去的啊？这是盗窃，知不知道？ 这怎么可能啊？这 那就是从女人那拿过来的。 对， 不对？ 那从哪偷的？ 从厂里偷的嘛。 啊！ 不对呀！你听我跟你说，我们祖祖辈辈都是清白人，从来没有做过这种事。天地良心！ 十分！哎，周师傅， 干嘛？这不有个摄像头吗？你把昨天晚上的资料调出来，不就全清楚了吗？ 哎，对不起。 我发现你这个人怎么不见棺材不落泪啊？好，你等着，我现在就打电话。喂，保卫科吗？麻烦你，我是门卫小郭子，你帮我查一查昨天晚上的录像，目标是咱们厂质检员周师傅，你看他屁股后面飘没飘着一条粉纱巾？ 有可能飘在前边啊。 你甭管飘到哪儿，只要有这个纱巾，我脱衣服走人；要是没有， 我走人。 你走不了，我抓你！你个小偷， 谁？ 小伙子，要不然算了吧。 你本来没事， 屁股后面肯定的是吗？ 您甭管， 你就别犟了，犟。 哎，我等着呢。 别犟了呀！你看你。 好，别说话 啊！ 找着了。好，他屁股后面飘没飘着纱巾？飘着呢。 是谁帮咱们翻了身？ 我让他停下来呗。 不行，他没唱完停不了。 那怎么才能唱完？这唱到哪儿？ 得唱到亚拉苏。 哪儿？ 亚拉苏。 亚拉苏， 哎，巴达黑。 这就是小品《好人不打折》的片段，由郭达、杨磊和郭冬临表演。郭冬临和军中一位战士的情谊，在军中传为了一段美谈和佳话。那还是郭冬临入伍前。话说有一次，某雷达站的一名战士听说郭冬临要上山跟官兵们联欢，便连夜向指导员毛遂自荐，排演了这么一个小品，一门心思想在郭冬临面前露一手。第二天，郭冬临看完这位战士自己创作的这个小品后，连声称赞。没成想，这位战士就此提出：“我拜你为师吧，郭老师。”郭冬临啊，很痛快，二话没说，答应了下来。从此就这样，一位孝星和一名普通基层战士书信不断，结下了不解之缘，在官兵们当中迅速传为佳话。生活在不同领域当中的两个人，因为同样的爱好，他们的心紧紧地连接在一起了。啊，说完了这些，咱们再来欣赏一段郭冬临牛力表演的小品《男子汉大丈夫》的片段。 哎呀，